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界能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都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 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还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上 lemon tree。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北京今年的夏天来得早了一些，甚至是提前迎来了暴晒周。如果说这个季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一定是走在街头的时候，每个人的手中都会拿着一瓶矿泉水。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没有人会否定一瓶矿泉水在炎热的午后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满足感。虽然对于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一瓶矿泉水真的不值什么钱，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藏着一群人的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矿泉水厂的厂长齐宝才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燕京啤酒股份公司矿泉水厂厂长齐宝才，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节目。 齐宝才先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市矿务局的一名水文地质技术员，也正是从这样一份工作开始，他慢慢的开始接触到了水行业，先后成就了北京市矿泉水的两大著名商标九龙山和燕京，这也使得他成为了北京桶装水行业的元老。 我从参加工作已37年，做水饮料，只能说做饮料这个是30年，作为食品行业的工作者，必须得做到食品安全，首先得保证人正常生活饮用你的水的安全品质，必须得保证咱们这个每一名消费者饮用到你的产品是健康卫生合格的产品。 水行业摸爬滚打了近30年之后，2012年，齐宝才先生出任了燕京矿泉水水厂的厂长一职。但是，对于水的水质问题，一直是齐宝才先生最为关心的事情。 燕京啤酒厂是坐落在我们这个潮白河河畔，在这个水系来讲，应该说是有好酒，必须有好水。九几年的时候啊，就是国家啤酒比赛的过程当中，说我们酒特别好。我们最后，因为我做过矿泉水，因为我调到这个啤酒厂以后，我们现在的老板说我干过这个，最后我就开发了我们燕京矿泉水。 燕京作为北京的本土品牌，应该稳坐销量第一的宝座，但是出于北京水市场品牌众多以及竞争压力大的原因，打造一个让老百姓一直有依赖性的品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齐宝才在出任厂长之后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燕京桶装水的销量得以逐年的攀升，甚至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销量逆势飘红。对于树立品牌，在节目当中他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没有品牌的企业是没有发展前景和生命力的，我们最早的产品质量并不等于说这个产品比国外的次，中国的品牌有很多的老字号，那都是品牌，中国人的情节还是对我们的老的文化、老的产品、老字号还是很有追求的。 先做人后做事，这是齐宝才先生对于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观点，所以在几十年的从业当中，他一直抱有一颗以品质为先的初心和一颗平常心。对于如今的年轻创业者，齐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他的个人经验。 应该说现在年轻人创业者一定不要是走向歧途，应该问什么，他现在是这个现在的创业都是什么呀，都走叫抄近道，一定要有初心去干任何一件事情，干事也好，干产品也好，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要求也好，规范也好，去做事情。 先做人后做事，做人成功了，事业自然就会好起来，这是齐宝才先生多年以来一直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初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消费者对于饮用水的要求不仅仅只是解渴，而是更加关注了品质和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市矿业协会矿泉水委员会的秘书长李平女士，对于品牌和品质她同样说出了自己的态度。 经典九六九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矿业协会矿泉水委员会秘书长李平。品牌就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如果没有品牌，这个企业是不能生存的。我们协会这几年一直比较注重于企业品牌的发展，在与品牌企业共同的推荐下，推荐了北京放心水电，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我们一直认为为大家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是我们协会跟品牌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吉通奥迪十次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4L、A6L、Q5 可享一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伤就悲，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7号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降低物流用能成本，为企业减负助力，部署以试点示范推进中国制造2025年深入实施，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全国学生营养日即将到来之际，本市2017年营在校园工作会议正式举行。根据市卫计委透露称，针对北京中小学生的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本市今年将在全市中小学当中创建健康食堂，同时健康食堂当中也明确规定，寄宿制的学校商品部不得出售碳酸饮料。从近日举行的2016年度北京餐饮十大品牌颁奖典礼当中了解到，由北京烹饪协会和北商研究院发布的餐饮大数据显示，去年北京的餐饮集中度有所提高，日均减少了68间餐厅。今年春天，北京市环路再添了50000株的月季，这也为二环、三环和五环路当中增添了上百里的月季项链，同时这也成为了北京5月份最美的风景。 起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来

黄家驹那略带沙哑又高亢的嗓音为主调，和乐队的其他成员的和声坚定而热烈，将人不禁带入了歌中。真的爱你中的爱所歌颂的并非是常见的情爱和友爱，而是我们常能感受却常被忽视的母爱。不管他在你的人生轨迹中划出了什么样的痕迹，但他给了你一个开始，从一无所有到长大离开。他可能一直说等你长大了你要让妈妈享福啊，但是他说的享福可能就是看到你健康的成长，结婚生子。 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工作后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时间久了发现在哪里都不是自己的根，发现有父母的地方才叫家。不如找一个机会伸手抱一下他，说一句真的爱你。 Beyond 在他的演艺事业后段，在非洲探望贫童时再唱的这首歌曲真的爱你的意义延伸扩大，从对母爱的歌颂演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一曲真的爱你表达出创作者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对社会的博爱之意，而我们也永远怀念着他，黄家驹。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别让等待成为遗憾，来自于 Beyond 真的爱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会爱感谢